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参观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强调牢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历史，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市10万党团队员参加抗战纪念宣誓。 本市6区县晒巡视整改清单。 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征收启动。 高招提前批次录取启动，考生今天起可以查询录取结果。 上半年手足口病例同比降1/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他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 新华社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暨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刘云山说，主题展览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和生动课堂，要用好这个平台和课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历史的艰辛奋斗中吸收养分，从民族的苦难辉煌中汲取力量。刘奇宝、范长龙、栗战书、杨晶、王晨、杨洁篪、郭声琨、张庆黎和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出席开幕式，郭金龙主持开幕式。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市政府昨晚举行招待会，欢迎出席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的全体海外嘉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国务院侨办主任裘元平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出席。裘元平在致辞中说，当前国侨办正与北京市积极合作，努力搭建海外侨商侨胞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新平台，希望广大侨商侨胞抓住北京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为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力量。郭金龙在致辞中说，当前北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海内外侨商朋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扩大与北京的资金、技术、人才交流合作，共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将努力服务好广大华侨华人，为侨商在京创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伟大的胜利，历史的贡献。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用1170幅图片、2834件文物，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其中许多展品为首次展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走进主题展览序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名为铜墙铁壁的雕塑。顺着参观路线向前，右手边的墙壁上镌刻着展览主题和名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介绍， 这次展览仅仅围绕一个主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一个是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第二个是突出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的地位。 例如在第三部分展区共展出20个版本的《论持久战》，其中在武汉、上海、重庆发行的多个版本都是首次展出。展览还用实物说话，体现中国战场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作用。 像我们在反映中国为盟军修筑机场的方面，我们特意从四川征集了当年四川民众使用的石碾。当年盟军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大部分飞机都是利用中国的空军基地起飞的。 在展览中还陈列了赵一曼、左权等人的12封家书，这也是本次主题展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一封特别的家书被刻在了木质的灯柜上。 这是川军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叫傅长，他写给家人的家信，相当于遗书。家人呢特意请工匠把这个家书刻在那个灯柜上，教育他的孩子，就是努力学习，强我中华。 据了解，主题展览将作为长期的基本陈列，在抗战馆长期展出。与此同时，展览还将于7月7号同步上网，供网民点击观看。 在看过展览后，不少抗日英雄的后代以及观众都表示，展览展出的图片和文字带给他们很大触动，今后更要铭记历史，见往知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京的报道。 白桦林的树枝上还有雪在堆着，让大家体验东北抗联那种艰苦的抗日环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保管部主任耀秋霞正在介绍的是这次展览中东北抗日联军展台的布置。30多米长的展台上有20多棵白桦树，树枝上压着沉甸甸的雪，后面纵深感很强的东北雪夜背景图让刚从外面走进来的参观者感觉冷飕飕的。声光电特效做的雪花纷纷飘落。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的女儿张卓雅看到这个场景后，觉得跟母亲曾经的描述很相像。 那雪都是骑到胸了，-40度，它那环境是极其恶劣的。 观众谢庆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抗战馆参观，他觉得这次展览和以往都不一样， 比以前更生动了，它整个这个视角扩大了。 看完展览，观众蒋薇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战场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坚力量。看到中国歼灭、抗击和牵制日军数量的图表数据，他很振奋，但是看到日军暴行部分的时候，整个人极度压抑。 想拿人做实验就做实验，细菌实验，活人解剖，几岁的小孩他们都不放过，令人心里头非常的疼。再拖延100年或者1000年，这历史就是历史，侮辱你去篡改。 参观结束后，跟随讲解员来到序厅，这里的图片和文字呈现出来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和平的期盼。 我们将两个重要的抗战纪念日镌刻在大理石上，提醒观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市10万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昨天在不同场所举行集体宣誓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下午3点，作为集体宣誓主会场的房山区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庄严肃穆，来自全市各个领域的100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面向纪念馆抗战英烈浮雕整齐列队。集体宣誓活动在全体同志齐声高唱国歌声中开始。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全体同志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 默哀毕。 伴随着献花曲的乐曲，市领导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缓步走上台阶，向抗战英烈敬献花束，表达对抗战英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献花之后，全体党团队员分别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面向党旗、团旗和少先队旗，重温了入党、入团、入队誓言。 请全体同志举起右拳，让我们共同宣誓，铭记历史，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开创未来。 集体宣誓后，参加活动的同志参观了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大家纷纷表示， 刚入队的时候以为革命先烈特别酷，重新认识他们的，我感觉革命先烈们特别伟大，我们现在的生活应该感谢他们。 我志愿以后能当一个工程师，通过自己学习的知识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贡献。 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更应该把他们那种不怕艰难险阻的那种精神带到现在的工作中去，脚踏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出席集体宣誓主会场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共展出历史文物、美术和摄影作品以及历史照片等1109件套，其中有近700件套为第一次展出。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辅仁大学是沦陷区唯一未被日伪接管的大学。当时北京的学者纷纷向大后方撤退，陈元本来也想走。 陈元，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1880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陈元的家乡拍摄的纪录片《武义之子》中关于陈元的一期。1926年，辅仁大学的创始人英炼之在临终前将大学托付给了陈元。自此，辅仁开始了陈元时代，也迎来了他的辉煌期。直到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在全国8年抗战期间，陈元以自己的铮铮傲骨和不屈的民族气节，为辅仁大学的师生们撑起了一个抗日大本营。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谢思南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北京市西城区定阜街的深处，有一片中西合璧、绿顶红窗的老式建筑，这里是原北平辅仁大学的旧址。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北平城，北大、清华等学校南迁，大批师生南下，而辅仁大学因为有教会的背景，所以仍然坚守在北平办学。在全国抗战8年里，辅仁大学始终坚持三不原则：不挂日本旗，不用日伪编写的教材，日语不作为必修课，并且坚持抗日活动。他也因此被誉为北平的抗日大本营。这一切都与辅仁大学的校长、著名史学家陈元密不可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陈元研究室主任周少川教授说，在日伪的严密控制下，陈元不惜一切保护抗日的师生们。一天，学校礼堂放映世运会的新闻片，影片画面中忽然显现出中国国旗，在场的学生都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欢呼，热泪盈眶。事后，日本宪兵队找陈元责难，要他交出带头鼓掌的学生。 那陈元说我不知道，他们就纠缠不清，非得要查这个人。后来陈元很愤怒了，你们非得抓人吗？那我承认，就是我带头鼓掌的，把我抓去吧。他们因为成员的声望也不敢怎么样，只好宣布说，以后就禁放，在学校禁放电影了。 作为学校校长，陈元尽可能利用自己在讲台上说话的机会，向学生们灌输爱国精神，鼓舞抗日斗志。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陈元研究室主任周少川教授拿出了一张照片。 这个图片讲的就是1942年，因为辅仁大学每年呢学生有一个校友的访校日，然后母校呢开运动会，那么在运动会上呢校长要做一个讲话。那陈元就利用那天这个讲话呢，他用了这个《礼记》这个释义篇里边的内容啊，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孔子啊，在当时呢开一个射箭的运动会，来参加的人很多，大家都愿意在运动会上比试比试。孔子就让他的学生子路出来宣布，说有三种人啊不能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啊，其他我们都欢迎。那哪三种人呢？ 一种人呢是败军之将，第二种人呢是不忠于自己国家的人，第三种人是为了贪图财力啊，任他人做父的这样的人。这三种人呢，大家呢都看不起他们，不能来参加运动会。那陈元讲这个故事之后呢，说我们今天这个运动会啊，我们要提倡孔子精神，这样子的话呢，就让当时在下边很多这个敌伪分子啊，这个脸臊得慌。很多人呢悄悄的就离开了会场，包括一些特务的离开了会场。 作为著名的史学家，陈元还以史为武器，著史抗日，借古讽今，激发人们的爱国民族意识。1940年，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监士曾写诗称赞陈元， 里面有两句话叫做傲骨称天地，奇文气鬼神，讲的就是陈元在抗战中呢真正傲骨和坚持和敌人斗争的这种民族气节。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纪检监察网昨天通报了朝阳、石景山、顺义、大兴、平谷、延庆六个区县的巡视整改情况。各区县针对巡视反馈中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制定了明确的整改计划。2014年10月到2015年1月，市委巡视组对朝阳区、石景山区、顺义区、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平谷区、延庆县进行了巡视，并于今年3月26号到4月2号进行了反馈，指出了农村干部利用土地储备损公肥私，教育卫生领域腐败案多发，领导身边人用得多提得快，光鲜的招投标程序下隐藏内幕，部分领导办公室面积超标，农村廉政建设形势极其严峻等问题。在这次的整改清单中，各区县都围绕这些重点问题提出了整改举措。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东城区政府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昨天发布天坛周边简易楼房屋征收暂停办理事项公告，这标志着北京市核心区最大规模的简易楼成片改造项目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征收工作正式启动。征收范围包括天坛南里东区等5个区域的57栋简易楼，涉及2597户户籍家庭。天坛周边简易楼是北京市核心区最大规模的简易楼群，这些简易楼建于上世纪60到70年代，部分楼房已超期使用30多年，房屋面积小，安全隐患多，基础设施严重老化。目前多数楼房已经出现整体破旧、门窗变形等问题，而部分居民从楼内撕拉乱接电线、天然气，明管明线大量架空裸露，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位于丰台区卢沟桥乡的同心家园公租房项目和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朗月家园公租房项目，在完成公开摇号后还有剩余房源，保障房申请家庭可从今天起到项目所在地进行意向登记，先到先得，截止时间为7月14号下午5点。丰台区的同心家园项目所剩房源共202套，都是74到85平米的大套型，将面向城六区的只申请了公租房的非三房轮候家庭。房山区的朗月家园项目剩余房源共计167套，为57到60平米的两居大套型，因此承租中套型和小套型房源和具有廉租房资格的家庭不纳入这次意向登记范围。同时，一个家庭只能选择一个项目进行意向登记，如果发现申请家庭登记两个项目，登记结果将自动作废。 本市高招录取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北京语言大学在本科提前批次招生的小语种专业启动录取工作，北京汇文中学的马凡宇以理科666分被北语西班牙语专业录取，成为全市第一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下午三点，记者在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录取现场看到，招办工作人员在市考试院投档的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录取工作。北语招办主任武玉洲一边和市考试院对接，一边和同事们及时根据考生志愿分配专业。 提前批一般来讲不会退档， 现 在就是根据他的成绩开始给他分配专业。 今年北语小语种计划在京招生34人，涉及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等13个专业。因生源质量良好，经市考试院核准后，最终录取38人，文科提档线为632分，理科为638分，文理录取最高分分别为645分和666分，都为这几年持续大热的西班牙语专业。下午5点，理科最高分的马凡宇同学更是幸运成为北京第一个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考生。 这是北京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送到您的手上，恭喜您考上北京语言大学。 哦，谢谢谢谢。这两天一直很忐忑，今天收到这个真的是非常开心。西班牙语应用范围比较广，而且语言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它能帮我敲开很多地方的大门吧，让我拓宽眼界。 除了北京语言大学，7号北大、人大、北外等高校的提前批次录取工作也已经启动，考生从8号下午3点起可以通过市考试院网站等方式查询录取结果。中国邮政 EMS 官方 APP 和微信还为考生提供及时追踪录取通知书动态信息的服务。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本市高招提前批次小语种专业的录取工作昨天启动，除北京语言大学外，中国传媒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两家在京高校也第一批公布学校提前批次提档线。记者从中国传媒大学招办了解到，今年中传在北京投放了8个招生计划，其中文科6人，理科2人，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为621分，高出一本线42分，理科录取线为644分，高出一本线96分。对外经贸大学今年在京提前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科为662分，文科为639分，计划招生16人，其中理科7人，文科9人。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北市已经进入手足口病高发期，6月比5月发病上升82.71%，在丙类传染病中排在第一。但专家表示，市民不用过度担心，今年手足口病整体发病率比去年同期下降50%以上。手足口病是一种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服期多为2到10天，以5岁及以下儿童为主，托幼园所为聚集性疫情高发场所。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症状。市疾控中心提醒，手足口病高发季，家长注意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等，尽量少到拥挤的公共场所，避免和手足口病患儿接触。同时，定期对玩具、儿童个人卫生用具，比如水杯、毛巾、餐具等物品进行清洗消毒，减少感染机会。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迎来24节气之一的小暑，京城正式和闷热天气打起持久战。即日起到本周日，最高气温都将在34摄氏度以上高位运行，其中周日还将挑战35摄氏度高温。本周空气质量不是很好，夜间一般有轻雾，白天会有霾，中午前后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避免户外的剧烈活动，以免中暑。小暑过后天气开始炎热，是进入长夏的第一个节气。长夏最大的特点是湿气重，在饮食上要清淡，少食油腻，多吃些解暑健脾的食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点23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根据成品油新定价机制10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天0点起，将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95元和9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将由现行的每升6.58元下降到每升6.5元。95号汽油将由每升7元下调为每升6.92元，都是下降了8分钱。 北京市消协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共受理食品投诉754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倍之多。其中，因食品质量问题引发的投诉200件，占26.53%。其他依次是合同、售后服务、价格和虚假宣传等。 交通事故快速处理 APP 应用程序事故易处理 2.0 版本即将上线，进行测试后将力争在8月份向全市推广。据交警介绍，如果司机手机内提前安装了这款软件，发生事故后只需3到5分钟就能处理完毕。 占用频段干扰正常广播秩序，推送广告盈利。北京警方经过侦查，打掉了这样一个犯罪团伙，捣毁黑广播发射窝点10处，查扣广播设备14套，涉案金额数百万元。6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了解到，有中国话剧皇后之称的表演艺术家朱琳因病医治无效，昨天凌晨在京去世，享年92岁。朱琳一生塑造了50多个经典的舞台人物形象，《雷雨》中的鲁世平，《蔡文姬》中的蔡文姬，《虎符》中的如姬夫人，《武则天》中的武则天等。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东北部和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刘佳、腾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城区及南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蔬菜贴上溯源码，价格涨几倍，信息查询却不尽人意；慈云寺家乐福购物班车出事故，多位老人受伤进医院。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新闻热线持续调查商场超市食品溯源码，现状不容乐观。本市2011年发布的菜园子建设3年行动计划提出，2年内要形成质量安全追溯和监管信息体系，消费者可以追溯本地产蔬菜的产地和流向。新闻广播记者龚健走访发现，超市里出售的精品蔬菜溯源码不统一，部分品牌仍然无法实现追溯，请听报道。 记者来到双井地区的一家大型超市，发现有多个品牌的精品蔬菜和有机蔬菜，这些包装好的蔬菜上都印着一个2维码。接受采访的市民都表示，蔬菜的追溯信息很重要，但是自己不会主动去扫描。 因为我们这种岁数的人拿着那个手机，觉得是个负担， 不知道扫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记者挑选了4种包装好的精品蔬菜，分别扫描了包装上的2维码。其中一种有机蔬菜扫描后会出现有机认证报告，一种精品蔬菜扫描后会出现农药残留检测报告，第三种精品蔬菜直接跳转到公司网站。而标为北京鹏新盛达农产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千禧西红柿，扫描后出现的网站没有关于蔬菜的任何消息。记者拨打了包装上的电话。 欢迎致电北京豪瑞纸业，我公司主要销售铜板纸、白卡纸。 记者多方查找，仍然没有找到北京鹏新盛达农产品有限公司的准确联系方式。在这家超市里，散装小西红柿的价格为3块钱一斤，而这个公司生产的千禧西红柿价格将近14块钱一斤。在随机采访中，市民表示，买这种高价蔬菜就是图个放心，希望扫描2维码后能真正获得有用的信息。 什么时候种的？什么时候栽的？什么时候到超市里的？ 药打的有多少？ 北京市商务委下属的放心肉热线客服经理耿先生透露，目前本市正在就建立蔬菜溯源体系做市场调研。 上海农业信息有限公司为上海世博会提供了蔬菜追溯查询服务。公司副总经理杨章兵说，要建立统一的蔬菜溯源体系，需要从上到下完善设计，既要对做得好的企业进行表扬，也要对作假的企业进行惩处。 沈先生昨天下午2点左右打进新闻热线，称自己中午乘坐的一辆家乐福购物班车在红领巾桥附近发生事故，撞到路边的隔离墩上，当时车上有10多人，其中3人受伤被送。